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在饭桌上，红军和姚公谈起了明朝的历史。听完了姚公的讲述之后，红军笑了，一边看着服务员开始往桌子上上着热菜，一边说：姚公，我给您讲个故事，是个真事儿。前几年我有个客户啊，是一家日本的电器公司，有一次呢，和他们社长的翻译一起喝酒。这日本人有个特点，喜欢喝酒，而且一喝就醉。这翻译也是，喝了没多少就有点不行了。他告诉我，他是在早稻田大学学的汉语。他跟我讲啊，日本人大多数瞧不起他们这些学汉语的，学英语和法语的受尊重，但是呢，也有一些人特别赞赏他们这些学汉语的，说他们是在忍辱负重地学习敌国语言，将来是会派上大用场，做出大贡献的。您知道吗？这家伙问我，他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把元朝也算进自己的历史里面。中国不就是被蒙古人给灭亡的吗？他还说，在日本研究元朝历史的人非常多，比中国、蒙古研究元朝的都多。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是蒙古人唯一一个想打而没有打下来的国家。成吉思汗、忽必烈不是号称世界征服者吗？日本人特别自豪，因为只有日本没被他们征服。说到这儿，红军停了下来，喝了口茶。他忽然意识到，包间里鸦雀无声，刚才忙着夹菜的那几个人也都停了下来了。姚公也目不转睛地扭着头看着自己。红军就接着说，听他这么讲啊，我就对他说，我不研究元朝，我研究明朝，因为明朝推翻了元朝。日本只不过是因为一场台风而侥幸躲了过去，而明朝是真正击败了元朝。最后呢，我又加了一句，我喜欢研究明朝，就是因为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坚决地打击日本并且取得了全面胜利的朝代。听到这儿，姚公旁边的副主任忙问， 哎，那个翻译听了以后怎么说呀？ 红军笑了，他后来啊已经醉得不行了，第二天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副主任惋惜地说， 哎呀，可惜了喽，让他记住该多好啊。 姚公若有所思，又从烟盒里拿出一支烟，过了一会儿才说， 这倒真是啊，不管是海战、陆战，还是在浙江、福建、朝鲜，最后都是打赢了。嘉靖和万历那两个皇帝都很昏庸，这抗倭倒是都挺坚决的啊。 这个时候，红军对面坐在飞笔旁边的一个人说了一句， 来来来，红总，您尝尝这个菜胆炒扇贝，挺不错的。 说着就已经转起了桌子上的托盘。红军看了一眼托盘，菜胆炒扇贝刚才正好放在那个人的面前，而红军面前的是这桌菜里最贵的焗龙虾。 那个人把菜胆炒扇贝转过来送到红军这里的时候，就正好把焗龙虾转到了他自己的面前。红军心里暗笑着，看来那个家伙是自己急着要吃龙虾，便假借让红军吃扇贝的名义，把龙虾让到了自己鼻子底下。果然，转着的托盘刚定住，那个家伙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把筷子插到龙虾上去了。红军看了一眼姚工，发现姚工正瞪着那个下属，目光中简直充满了厌恶和憎恨。红军明白，姚工也一眼看穿了那个人的小把戏。看来姚工很直，但不愚，挺聪明的。而且姚工一定也生气那家伙打断他和红军的切磋。菜已经上齐了，红军和姚工都只喝茶，姚工的副手和三个下属喝啤酒，菲比也要了啤酒，喝了大约两杯就不肯喝了。那三个下属开始还想劝菲比接着喝，就被姚工训了一句，他们都老实了。三个人互相敬着酒，倒也自得其乐。红军觉得姚工已经把红军和菲比当成了自己人，哪怕是在细节上都在关照着他们。接下来姚工一直在津津乐道地说着民工三大案，红军认真地听，不时地加一些自己的评点，插话不多，更没有刚才的那种长篇大论，但是都很到位。姚工谈得很开心，基本上没怎么动筷子，烟倒是抽了不少。他好像是寻觅了好久，才碰上红军这么个知音。点心和果盘也都上过了，姚工和红军还在聊着。那三个人一边用牙签踢着牙，一边搭讪着。菲比出去结了账回来，看见他旁边的副主任一个人干坐着，便看了看红军。红军注意到了，就找了个机会对姚工说，姚工怎么样，您几位都吃好了吧？要不咱们今天先到这儿，明天都还得上班呢。姚工说，好啊，不错不错，今天吃的挺开心的，你们几个人也都吃好了吧？那咱们就散了吧，啊！大家站起来，走出包间，来到餐厅外面的台阶前，红军没开口，他在等着姚工说话。果然，姚工说：“我看这样，你们先走吧。我今天难得和洪总聊得开心，我要和他找个地方再聊聊，你们就别管我了。”红军猜到了，他就知道姚工意犹未尽，而且这么不避嫌疑的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要和红军单独留下，也是典型的姚工作风。他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别人也就没有什么可说三道四的。红军和姚工站在台阶上，看着菲比在路边叫了一辆出租车，先把副主任和三个下属送走，菲比自己在临离开的时候冲红军挤了下眼睛，红军冲他笑了笑，再看一眼旁边的姚工，他根本没注意。他已经发现不远处挂着一个圆盘形状的霓虹灯，上面是一个绿色的茶字，便拉起红军的胳膊向那家茶馆走去。直到进了茶馆，直到被服务员领着找了张桌子坐下，姚工拉着红军胳膊的手才放开。服务员递过来一个做得像战国竹简一样的茶单，姚工连看也不看就摆了一下手说，就来壶菊花。然后对着红军笑着说，说话说太多了，口干舌燥的，他们几个知道，我呀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话的。红军笑着， 他知道姚公想拉着自己接着好好聊一些明朝的事情，可是红军心里惦记的却是当前浦发项目的事，他必须把姚公拉回到现今的世界里来。红军先叮嘱服务员替姚公拿一包香烟，等服务员转身走了，就对姚公说：姚公啊，刚才您提到郑和下西洋，您说那是明朝里面唯一扬眉吐气的事，可我不这么看。姚公一脸兴奋，急不可待地等着又开始这新一轮的新话题，嘴上催促着：你说。红军接着说：您刚才说明朝是中国从强盛到衰落的转折点，正是从明朝开始比欧洲落后了。我觉得郑和下西洋恰恰正是明朝从强盛到衰落的转折点。你看啊，郑和下西洋从永乐年间开始，到后来的洪熙，再到后来的宣德年间结束。您肯定知道明朝的前四帝，不算那个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啊，从朱元璋的洪武到永乐、洪熙、宣德，这祖孙四朝是明朝强盛的时期。后面接着的明英宗就发生了土木堡之变，连皇帝都被蒙古人俘虏了，后来就一直再也没有大的转机，连一次像样的中兴都没有了。正好服务员端着茶上来，红军便停住了。姚公皱着眉头说：宣德以前的确是强盛，那时候都是在海上就把倭寇给干掉了，倭寇根本上不了岸。可我觉得英宗以后的混乱是由太监专权造成的，如果不是那个什么王振哄骗英宗亲征，英宗也不会被俘，后面也不会那么乱。红军先给姚公倒上茶，又给自己倒上，也不让茶，就先喝了一口说：太监专权是朝政混乱的根本原因，但朝廷里的政治斗争还不至于马上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国力。而郑和下西洋前后下了七次呢，把国库都弄空了，倾尽了国家的人力物力，而国家却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好处。明成祖为什么下西洋？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扬明朝的天威，出去转了七圈，四处宣扬老子多强盛，老子多威风，图的是虚荣心的极大满足，造成的那是极端的狂妄自大呀。姚公啊，他的孙子宣德皇帝在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以后，一算总账就傻眼了，他没想到下一次西洋花这么多钱，更没有想到自己已经快成穷光蛋了。姚公也插了一句：下西洋也做了很多贸易嘛，不能说经济上什么收获也没有啊。姚公，郑和的船队本身干的那些事儿啊，不能算是做贸易，他给别人的东西叫赏赐，他收别人的东西那叫供奉。跟着郑和屁股后面的一些民间船队倒是做了些贸易，但明朝根本不重视，连像样的海关制度都没有建立起来，所以虽然的确有人发了财，但是国家却只是只进不出啊。这也难怪宣德皇帝后来一怒之下决定再也不下西洋，而且更走极端，最后把郑和的船也烧了，连航海图都给烧了。我估计啊，要不是郑和死在印度，宣德皇帝都会对郑和掘墓鞭尸的。姚公没有说话，一边喝茶一边琢磨着。红军知道火候已到，话题一转说：姚公，我现在有个感觉，不知道该讲还是不该讲。姚公没抬头，脑子里还在想着红军刚才的一番话， 他嘴上说：“ 啊，你说，你说。” 红军沉吟了一下说：“姚工啊，我感觉浦发现在搞这个软件项目的阵势，怎么有些像郑和下西洋啊？”姚工一下子抬起头，放下茶碗，直直地看着红军，足足看了半分钟。忽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笑着说：“ 哎呀，红军啊，哎，对了，以后我就叫你红军吧，别老总啊总的，你也别老您的您的了。我告诉你啊，从开始要搞这个项目，我就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可又说不清是什么地方不对。哎，刚才你冷不丁这么一点呀，我一下子就全明白了。” 红军笑了，他绕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终于可以直截了当地谈正题了。他立刻接着说：“姚工，那我先说说我的看法，你看和你的感觉一样不一样？浦发这次要买企业管理软件，也是只算政治账，没算经济账。浦发发展到现在，也是行业里的老大了，不花个几千万人民币上一个软件项目，不买最贵的软件，好像就感觉说不过去似的。实际上，软件是浦发买来给自己用的，而不是买来给别人看的。我和浦发的一些人聊，发现他们最关心的是同行里都有谁也买了软件了，别人都花了多少钱，别人都打算什么时候上软件项目。可是好像都没有仔细想过，浦发自己是不是真应该上软件项目了，买软件究竟是为了什么，浦发用什么样的软件是最合适的。说到这儿，红军停了下来，看着姚工。姚工举起右手，用手指点了一下红军，放下了欲言又止，又举起来点了一下红军，又放下了，才说：“ 你呀，说的太对了，全都太对了，说，你接着说。” 红军便趁热打铁说：“浦发的软件项目是外面看轰轰烈烈，里面看冷冷清清。软件公司、咨询公司、硬件公司就像走马灯一样来登浦发的门，全世界恨不能都知道浦发要上大项目了。浦发呢，也没少出去听讲座、参观考察，热闹得很。可是，浦发到现在也没有充分论证过为什么要上这个项目，为什么要现在马上买软件。也没有明确定出用了软件以后要达到哪些目标，获得哪些收益。好像到现在，浦发还没有确定谁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吧，也没有一个专职的项目组吧。孙主任只是负责具体协调，不能算是负责人。但是没有总负责人，大家都只是参与，不负责，这项目肯定搞不好啊。姚工啊，说句老实话，浦发还远远没有做好买软件、上软件的准备，这样就急于买软件，就像郑和下西洋一样，是好大喜功，得不到任何的实际收益。买来的软件和硬件，最后也都会变成一堆垃圾。姚工，你愿意浦发的项目最后落得这样的结果吗？姚工神色凝重，胸脯剧烈地起伏着，他在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这样过了一会儿，他说：“ 红军啊，我接了这么多做生意的，直到现在，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站在我们的立场替我们考虑的。你说的这些啊，我们浦发很多人根本就没考虑，有些可能考虑了，但也觉得和自己没什么关系。反正也不是花自己的钱，就也不提出来。惭愧呀。哎，红军， 你今天和我说这些，说白了，是你看得起我。咱们今天聊的，我都要讲出去，要讲给每一个人听。我说话虽然不管用，但我还是要说，我要说不要急着买软件，自己的事情都还没搞清楚呢。 红军忙接上话头说，就是嘛，现在离选定买哪家的软件还早呢，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工作没做。姚工啊，依我看应该搞一次正规的招标，首先要确定标书的内容，这样就可以把为什么买软件、对软件有什么要求、用软件要产生什么效益都明确了。其次，招标就要有领导小组，从写标书到评标，这样就形成了以后的项目组。要想保证项目成功，有一个强有力的专门的项目组，那是很重要的。 姚工的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烟卷比划着，红军这才注意到，姚工从进了茶馆直到现在，夹在手上的烟都没顾得上点着过。姚工的嗓子有些沙哑，但很坚决地说， 有道理，就这么做。明天我就找我们的总工谈一下，下个礼拜一又是中层以上干部的例会了，我呀还要开他一炮。 红军笑了，忽然他开始觉得有些饿了，因为刚才的那顿潮州菜他几乎没怎么动过筷子。第二天，红军把自己关在他的那间小办公室里，他必须按照 Jason 要求的做出一份报告发给他。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第二天，红军把自己关在他的那间小办公室里，他必须按 Jason 要求的做出一份报告发给他。红军心里很不情愿，Jason 如果真的想了解这些项目的事情，应该打电话过来和红军直接谈，而且最好是让红军安排他一起去拜访客户。但是红军已经发现 Jason 就像不愿意去见亚太区的柯克一样的不愿意去见客户。 Jason 最愿意见的是记者，只要是各种媒体的编辑记者要采访他， Jason 立刻就会欣然应允，而且他还经常主动出击，直接联系记者请人家来采访他。过去的这段时间里， Jason 只来过一次北京，而且根本没有到威希尔的北京办公室，只是在他住的酒店里和一家报社的记者聊了一个上午。后来红军还真看到了那个记者发的采访报道，让红军觉得又好气又好笑。通篇报道的都是在说 Jason 自己如何如何，只是在提到他的头衔的时候提到了一句威希尔公司。红军心想，这种宣传无非是 Jason 在为他的下一次跳槽做准备，对威希尔公司的业务是毫无帮助的。更让红军生气的是，既然 Jason 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上镜率，对威希尔的市场占有率和项目上的盈率并不真正关心，却装腔作势的定期要看书面的汇报。红军正应付着那份报告，有人敲门，红军只说了一声请进，头也没抬，门被推开了，是菲比。红军抬起头来看着菲比，却见菲比故作神秘的轻轻的把门关严，又咬着嘴唇憋着笑，蹑手蹑脚的走到红军的椅子旁边。红军正诧异的不知所以，听见菲比笑着说： 老红，你把头低下去。 红军才不会由菲比摆布呢，而是摆着手又指着桌子对面的椅子，示意菲比走回到他原来该待的地方坐下，嘴上说： 你犯什么毛病了？有事说事啊。 菲比讨了个没趣儿，却也并不在意，嘟囔着： 没劲，我就是想看看你的脖子后面是不是真长了个疖子。 红军笑了，这才弄明白菲比想搞什么花样。他整理着脖子上的领带说： 哼哼，这个嘛无可奉告。 菲比也笑着说： 哼，爱说不说，我猜你就会这样卖关子。对了，你是以前就知道那么多明朝的事儿呢，哎，还是这几天拼命恶补的呀？ 红军仍然笑着，还是那句话，无可奉告。菲比撇了下嘴说： 切，爱说不说。 然后又立刻坚决地说： 不行，你必须告诉我，要不然我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呀？ 红军只好轻描淡写地说： 哦，其实也没什么，我不是说了吗，我呀是个杂家，当个杂家呀对做销售有好处，对什么事都有点兴趣，对什么事呢都有些自己的看法，就都能说上一二了，也就行了。 红军说完了，看着菲比，心想他怎么还不出去。 菲比忽然想起了什么，说：“ 嗨，差点忘了我是来干什么的了。” 说完，把手里一直拿着的一张单子放在红军的桌子上。红军拿起单子看着，菲比在对面解释说：“ 哦，我晚上想请浦发的周副总他们那些做销售和市场的唱卡拉 OK。这是费用申请，你批了，我好找海伦预支现金。” 红军笑了：“ 哟，又要去腐败了。” 然后又问：“对了，他们几个人呢？”菲比回答：“ 四个，周副总，还有下面三个部门的头，一共四个人。” 红军点着申请单上面的金额说：“五六个人，只打算花3000块钱，那就去不了什么太高档的地方了。”菲比便接上说：“ 对呀，可是海伦和他老板劳拉都说 Jason 对费用控制的挺严的，我就不敢申请太多了嘛。”“ 哦，周副总他们自己就是做销售的，见的世面太多了，你弄得缩手缩脚太寒酸了，还不如不请人家呢。” 红军想了想又说：“这样吧，你把申请的数改成6000，我给你批，这样的话六个人平均每个人1000块钱，还凑合吧。” 菲比歪着脑袋愣了一下说：“ 你是脑袋上长了疖子吧？他们四个加我是5个人，6000块钱每个人1000，你怎么算的呀？” 红军笑着说：“看你这张嘴没大没小的，是6个人，我也去。” 菲比一听张着嘴，先是惊讶，立刻就高兴地笑了起来。东三环的北面那个饭店扎堆的地方，有一家5星级酒店的地下一层，是一个很热闹的夜总会。进门右手的 disco 舞厅震耳欲聋，左手的走廊走进去就是一间间的卡拉 OK 包房。这家夜总会和这家酒店一样，都已经有些显得陈旧和过时了，只是以往名震京城的影响尚存。是红军提议的这个地方，菲比在电话里告诉周副总的时候，周副总立刻连声说：“ 好啊好啊，那个地方好。” 菲比把周副总的反应讲给红军听，红军心里暗笑：“看来周副总也一定是在很久以前就光顾过，而今美好的回忆至今犹存呢。”菲比去接周副总一行，红军一个人先到了。他让服务生安排了一间能坐10个人的包房。很快，包房的门被推开了。周副总首先迈了进来，他身材很魁梧，应该只比红军年长几岁，40出头的样子。红军和周副总之前已经见过，现在又不是什么正式场合，便笑着很随意地握了手，打了招呼。后面跟着进来了菲比，还有另外3个男人，都是周副总的下属。红军请周副总先坐下，菲比很自然地紧挨着周副总坐下，另外3个人都上来和红军握手，然后各自找地方安顿下来。红军仍然站着，吩咐服务生上果盘和各种小吃。刚问服务生这里对开洋酒有什么规矩，正和菲比闲聊着的周副总立刻说：“ 哎呀，老红啊，别开酒啊，没必要花那钱啊。” 红军摇着头说：“那怎么行啊，其实他们这里还不算太黑，你呀可别替我省钱啊。” 周副总很坚持：“ 老红，我不是和你客气，咱们都是干这行的嘛，这些都见得多了，谁也不差这口酒。今天呀，咱们就是自己关上门自己开心。我跟你说，你听我的。” 红军也就只好作罢，征求他们几个的意见，点了一些啤酒和果汁，然后对服务员说：“ 差不多先这样吧。对了， 你去把妈咪叫过来，我们这儿要四个小姐。 正在说着话的周副总和菲比都抬起了头。周副总说： 老黄，不用了吧，咱们自个儿热闹热闹就行了啊。 红军笑了，冲周副总说： 周总啊，你自己有我们刘小姐陪着，你就不管我们这些广大人民群众了啊。 周副总和他的三个下属听到这儿都大笑了起来，只有菲比红着脸，冲红军撇了一下嘴，瞪了他一眼。这时，一个年纪不大的妈咪推门进来，一边堆着笑容，殷勤地打着招呼，一边暗地扫视着这几个人，极老道地推断着这些人的来路和喜好。红军对他说： 娘，给我们找四位小姐，这里小姐的水准呢，我大致也了解了，就不啰嗦了，我就提一条，不要穿裤子的，只要穿裙子的啊。 妈咪笑着答应着退了出去。红军刚转过身，就为刚才最后那句玩笑话后悔了，因为他这才注意到菲比又是像平时一样穿着一条西式长裤。红军愣在那儿，也不知道该不该解释，更想不出来怎么解释。这时菲比站了起来，脸比刚才更红了。他走到红军的面前，凑到他的耳朵旁边，咬牙切齿地说了四个字： 我鄙视你。 声音不大，可周副总几个人全听得很清楚，大家都笑了起来。红军也笑了，因为他从菲比的眼神里看出他并没有生气，便把菲比又让到周副总旁边坐下，自己也终于坐了下来。门再次被推开，妈咪领着四个女孩走了进来。四个女孩在门口只停了片刻，见里面的男人没有挑选也没有拒绝的意思，就径自分别走到四个男人身旁坐了下来。红军知道那三个部下当着周副总的面是不敢挑挑拣拣的，但是仍然冲他们客气地问了一句：怎么样，都还行吧？三个人立刻回答说： 行啊，不错，可以可以可以。 红军便冲一直站在门口的妈咪挥了一下手，示意她出去。红军安顿好一切，刚静下心来想端详一下坐在自己身边的小姐，没想到人家已经抢先说话了： 先生，怎么称呼你呀？ 红军连想都没想，立刻就脱口而出：红军。包房里突然沉寂了下来，周副总几个人都愣住了，坐在旁边的菲比更是惊讶地转过脸看着红军。他没想到红军居然敢在这种场所对这种人如实的自报家门。这时那个小姐先笑了起来，然后说： 红军，你要是红军啊，那我就是黄军。 话一出口又是很短暂的沉寂，然后立刻所有人都大声笑了起来。周副总笑的声音最大，好像他是冲着话筒在笑似的。菲比也笑了，现在他明白为什么红军敢告诉小姐他的真名了，因为反正小姐也不会相信的。菲比想，看来红军肯定早就很多次经历过这种对话了，所以才这么应对自如。一直热闹到12点多，周副总等几个人都还情绪高涨。菲比唱歌唱得很好，尤其是学唱的粤语歌很有味道，中间还陪周副总跳了几支曲子。红军倒是有些累了，可又不好由他来提议结束，就只好坚持着。这时一阵手机声忽然响了起来，正和周副总表演情歌对唱的菲比立刻反应过来，叫了一声： 哦，是我的。 就放下话筒，拿起自己的手包，把手机翻了出来，走到门口，却并不拉开门出去， 而是就拉着门把手接通了电话。菲比对着手机说： 喂，哦，没事儿，我正和客户玩呢。 没事儿，您不用管了，玩好了我就回去啊。 哎呀，不用担心的， 我打车回去好了。行了，你们睡吧，我挂了啊。 挂了电话，菲比就转回身，又有说有笑地回到沙发上坐下。周副总马上对红军说： 老红啊，都过12点了，我看要不就到这儿吧。 红军乐得到此为止，也想早点回去，就看了菲比一眼。菲比便拿起手包出去结账。红军对周副总说： 哎呀，都没注意啊，时间过得还真快。怎么样，周总，有机会放松放松还是有好处的啊。 周副总笑着说： 哎呀，别人要约我玩啊，我还真不一定来。刘小姐说你晚上也在，我就说我一定得来，咱们是同行嘛，是吧？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你这人不错，爽快，不婆婆妈妈的。来的路上我对他们说呀，玩的时候人家洪总一定不会扯上软件项目的事儿，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啊， 说完就转过去看着那三个人，他们都笑着点头。菲比推开门进来，把手包放到沙发上，但没坐下，而是手里拿着钱包，挨个走到每个小姐面前给他们发小费。红军旁边的那个小姐从菲比手里接过钱，都不用数就准确地感觉出究竟是几张百元钞票。她把钞票攥成卷握在手心里，笑着说： 今天真逗啊，还从来没有过小姐给小姐发小费的呢，哈。 刚转身走向另一个小姐的菲比一听，立刻停住脚，转过脸没好气儿说： 别瞎说，谁是小姐？ 红军在旁边接上一句： 就是，她要是小姐啊，你们这几个就全没饭碗了。 菲比想都没想就随口说： 就是。 可是刚转身走了一步就定住了，他反应过来了，这时周副总等几个人都已经笑出声来。菲比慢慢地转过身，两只眼睛死死地盯住红军，大声地说： 我加倍鄙视你。 说完也憋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大家离开夜总会，上到酒店大堂，等在那里的周副总的司机看见他们过来了，就马上跑出去把一辆小面包开了过来。红军刚说让菲比送周副总回去，周副总笑着说： 哎呀呀，不用了不用了啊，我都安排好了，今天晚上要喝酒，所以啊我们都没开车，司机把我们挨个送到家，你们啊就不用管了，知道吗？ 上车之前又对红军补了一句： 哎，对了，刚才人家刘小姐家已经来电话了，这么晚了家里一定担心，你啊还是别管我们，把刘小姐送回家吧。 等周副总他们做的小面包开走了，红军对菲比说： 好了，咱们也该撤了，打个车吧，我送你回去。 菲比却说： 老红，我刚才喝了点啤酒，他们又不停地抽烟，连那几个小姐都抽，呛得我够呛，我好像有些头晕，弄不好我会吐在车上的，要不咱们往前走走，等我舒服一些再打车吧。 红军愣了一下，只好说： 嗯，好吧。 便把脚向酒店外面的三环路走，菲比忙快步跟了上去。进入11月，应该已经入冬了，可是这几天北京好像很暖和。红军和菲比沿着三环路旁的人行道往前溜达着，两个人手里各自拿着一件风衣，谁都不觉得有必要穿上。红军脑子里很乱，还在想浦发项目的事情，这些天应该说忙得初见成效了， 看来浦发不会很快做决定，拖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浦发真按红军期望的那样进行正式的招标，红军现在仍然毫无获胜的把握，把浦发引向招标，虽然使竞争对手尤其是余威刚去的 ICE 公司速胜的企图落空了，但红军也知道自己手里的这支队伍还没有赢得这种大的投资项目的实力。红军一句话不说，只顾自己走着，他的确觉得有些累了，便转头看看后面有没有空驶的出租车开过来，却听见旁边跟着的菲比说： 怎么了？才走这么两步就累了？ 红军便站住说：哦，不是。然后很夸张地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菲比笑了： 你不用故意做给我看，你觉得太晚了是不是啊？ 红军也笑了： 我无所谓，可是刚才你家里不是已经来电话催了吗？早点回去吧，别让家里担心了。 菲比笑出了声，用手指着红军说： 嗨，你可说你无所谓了啊，那我想几点回去就几点回去。嘿，实话告诉你吧，刚才我接的那个电话呀是假的。 红军听了一愣，但好像很快就猜出了几分，但他这个时候的脑子好像是有些木了，也懒得再想，就问：什么假的？菲比得意的脸都红了，在路灯下面都能看得出来。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